季更替，真情不变。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，每一口都淡然无味，你想大声呐喊，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，你想肆意奔跑，但被压力束缚双腿。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，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。活力调频 FM98.2，把青春还给你。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意的换。魔力 S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？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？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？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《星云》系列科幻小说，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。150年后，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，一起坠向地球。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，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。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。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， 在 KDA 的护送下，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，击垮机械蝗虫，巧遇沙漠研究所，战败独裁者。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、生命、自然、人类、爱情等主题的思考。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。 KDA 星云系列小说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。 干冷的空气，流动的沙丘，陷入的车轮， KDA 的双脚一踏在地上就踩出了一个坑。他在思索着如何继续前进，他拆掉货箱板，焊于奔铁马的脚底，增大接触面积，四腿垂下，缓缓地伸直，把沙子中的车轮拔出。 KDA 抓住手柄翻身上去，摩托车像一匹骆驼。地形扫描半径只有1公里，而这个范围内并没有人工建筑的信号。他驾车爬到一座较大的沙丘上，看见茫茫的戈壁宽广浩荡地绵延向远方，一无所有。偶尔刮过一阵风，吹拂他浓密的短发，也吹动几个小沙丘。沙海底下藏着数不清的秘密和未知事物。他眺望了一会儿远处，没什么收获，便让摩托在10几米高的沙丘斜面上轻松滑下，如大号的冲浪板。危险和财宝并存在这无尽的黄沙之中。前进了一个多小时，地形探测器上有了奇怪的信号。哎，说不定是我要找的。他加快了速度，骆驼开始奔跑。就在踏出没几步的时候，脚底的黄沙突然凹了下去，把四条金属腿陷在里面，沙子不断地向下流动，让摩托车越陷越深。 KDA 试着操作挣脱，可奔铁马每抬起一条腿，结果就是另外的腿陷得更深。眼前渐渐地出现了一个深凹的沙漩涡，而它在不断地向那个中心流动。流沙，如果陷进去，倘若是它也无计可施吧。情急之下，他不得不抛弃奔铁马，马上离开。 KDA 站了起来，踩着奔铁马一跃而起，落在旁边的地上。奔铁马越陷越深，渐渐地陷入了漩涡的中心。就在快要没顶的时候，巨大的口从漩涡中心喷涌而出， 把奔铁马嚼碎吃了下去。 KDA 认真地观看那个东西，是只巨型蚁狮，像蜈蚣一样在流沙中央等着吞噬猎物，而且是机械的。这杀人机器吞了奔铁马还不死心，慢慢从漩涡中心伸出来，尾巴还在沙内，黑蜈蚣一样的新长身躯拔地而立，高高的弯曲在天空上，数不清的爪子在一米多宽的扁圆身体上摆动着，一张巨口朝 KDA 张开，扬声器发出兴奋的叫声。他前面这个似乎瘦弱的人却笔直地站着一动不动，只是仰头定睛望他，没有逃跑的意思。蚁狮愤怒了，身子向后一摆，机械大口朝 KDA 扑来。沙地上不适于跳跃， KDA 便向左一滚，让蚁狮扑了一个空。他大嘴插到沙内，顺势向地底下钻下去。 KDA 伸手抓住蚁狮的一条腿，蚁狮扭动着身躯想要甩掉他，无效之后便开始加速下钻。 KDA 抓住他对称侧的另一条腿，骑乘在蚁狮身上，蚁狮的尾巴从流沙漩涡的中心拔出来，双分叉上面长满了倒刺，蚁狮越钻越深，沙底迅速贴近 KDA 的脸，他扯断蚁狮的两条腿，右拳击穿了他黑色的甲壳，拆掉拔出里面的一系列机械和电路，蚁狮尾巴狂躁地摇摆，仿佛感到了剧痛。 KDA 落地抓住破坏的地方用力往后扯，生生地将蚁狮扯为两截，他把他扭动的半身丢在沙地上，抓住正向沙土里钻入的前半段，跟着他的半个身体冲入了沙洞中。底下蚁狮钻行着，如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沙子包裹摩擦着 KDA 的衣服，急速扭动的狮身妄图把他甩掉，深埋在无边的戈壁滩下。 KDA 不仅没有被甩掉，反而一点点地拆解着蚁狮甲壳里的机构，造出空间尽力地钻藏进去，让甲壳成了他的保护所。他等着蚁狮破沙而出，那时就是他的末日。甲壳里的内容被 KDA 越拆越少，丢在身后的通道中，被沙子填埋上。不知在地下鼓噪了多久，蚁狮从一座沙丘上喷薄而出，跃出地表，反复的弹跳，大口在空中发出可怖的电子音。当此之时，它已只剩下机械的头和半个空壳的身体。算起来 ，KDA 已拆掉它十几米长的机构，右掌如刀一般插入其头，直通到底，整臂如剑横扫。KDA 将蚁狮头彻底的撕烂，扬沙止息，大地上塌落的沙埋住了刚才钻出的洞，一道道沙沟呈现在眼前，流沙漩涡停了，地上满是金属碎片。蚁狮要袭击他的时候，没想到自己竟会是这样的下场。 不好意思，能搭个话吗？ KDA 正打量着，身后又传来了说话声。 KDA 猛回头，只见一个愣头愣脑的机器人正站在沙窝坑的另一侧，直勾勾地盯着自己。他像是用铁桶操练的汉奸而成，脑袋歪在一旁，眼睛一大一小，身上还带着锈。 KDA 警觉地做好了攻击与防备的姿势。 不要紧张，你都能搞定他，我只是小渣渣。 机器人的金属嘴巴只是上下移动，喷出热气。 你是找教授的吧？他知道你来了。 看对方并无武器， KDA 收回了攻击姿势。 教授，莫非是赠送物谷地热离心机的那位？你是谁？ 我是他的助手，那你跟我来吧。 说完，机器人转过身子走了起来，一摇一摆，像个肥企鹅。 KDA 踏住蚁狮的头，跃出了沙窝，落在了机器人的身后。 好身手，阿嘎。 机器人伸出了大拇指。 KTA 跟着铁皮人在沙丘中穿梭，路不再陷脚，似乎下面有坚实的土壤。一公里并不算远，只是铁皮人说已经到了目的地的时候，眼前依旧是空茫茫的一片。 机器人停了下来，一摇一摆地转过， 金属嘴巴又开始上下的运动。 别往前走了。 啊，这里什么都没有啊。 嘎嘎啦啦， 机器人跳了起来，砰地踩在什么东西上，然后摔了个屁墩儿。 哎呦哎呦，疼死我了。 这样简陋的机器人 KDA 还是第一次见到。 此时脚下忽然震动了起来，眼前的沙子裂开了一道缝。 KDA 忙提抓起倒下的机器人跑到一旁，霎时便明白教授住在底下。沙缝渐渐地扩大， 敦厚的方金属板向两旁拉开，形成一块3米见方的洞，黑咕隆咚的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 我们回来了，嘎嘎。 机器人站了起来，一摇一摆地走到洞口前，朝里面高喊。 隆隆声从下面传来，不一会儿一道电梯升到了地表。 上去。 平台沉下，笔直的头顶上方洞慢慢闭合，丝丝细沙流了下来，落在 KDA 的肩膀。电梯井四角轨道亮起了照亮的蓝灯，道道闪过，平台不一会儿就到了底，眼前一堵铁墙裂开 Z 型的缝，光从里面照了出来。机器人一摇一摆地朝裂缝走去， KDA 也慢慢地跟了上去。光很强，只能隐约见到一个影子在其中，苍老的声音从那儿传来。 啊，欢迎你 KDA 计划的产儿。 想不到这里的空间还挺大的。 KDA 边走边看，门边是一张工作台，几米高的屋顶上是一整片玻璃，里面透出了人工阳光。几百平方米的大厅摆着一些绿色植物和无名设备，屋中间有焊在地上的桌子和几把椅子。 KDA 在老人的示意后坐下，合金的椅子竟有温软感。桌上摆着一盆向日葵，老人把拐杖放到一旁，正对 KDA 而坐，示意铁皮机器人退下。 啊，年轻人，能见到你是我的荣幸。 老人头发花白，头上已经卸顶，牙齿却很整齐，黑框眼镜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。 你好，我很惊奇你竟然能叫出我的名字。 我本来就知道你。 啊，你知晓我的身世，能告诉我吗？ 老人的表情似乎有点惊愕，顿了一下，迅速转为平静。 你失忆了？ KDA 忙着点头。 苏醒之后，我自检了整个系统，没有找到我的历史记录。 你现在用的电路？ 当然。怎么？ 你是怎么醒来的？ KDA 便描述一番，老人边听边陷入了沉默，似乎想着什么，许久没有说话。 原来发生了这些事啊。孩子，你不要这么急切，真相总是一点点显露出来，你的路还很长。失忆？你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？ KDA 懊丧地摇摇头。 我明白了，待会儿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。 他带着一枚手环的手在空中按某种轨迹画了一下，圆桌下伸出一只机械手，把两个咖啡杯放到桌上，又倒满了茶水。 来，尝尝吧，我自己种的茶树，还挺好喝的。 KDA 不奇怪老人知道自己有味觉传感器，端着茶杯饮了一口，回路中产生了清香的概念，似乎让他的系统都理顺了许多。 嗯，确实不错。 跟星云前比还是差了很多呀。现在的作物能长得没有畸形就已经很不错了。 您一直是活在这里，对不起，您还没有介绍自己呢。 KDA 慢慢地放下了杯子。您竟然说话直接，我喜欢。 老人整了整自己的衣袖。 你不必管我叫什么，你知道我曾经和你的制造者一起待在西伯利亚，后来我离开了他，自己去了南方开拓新的领域。我在40多年前来到了这片沙漠，那个时候你还躺在太空舱里接受体重检测呢。那时我50多岁，他已快100岁了。这么多年来，很怀念和你的设计者一起共事的日子。他是我的老师，我们都叫他博士。 博士？你和开发我的人一起共事过？博士具体是谁？ KDA 坐直的身子向前倾过来。博士的名字嘛，你也不用记，这不重要。西伯利亚研究所不需要那么多名字，有成果大家共享，还像100多年前一样搂在自己怀里收专利费，好像科研成了赚钱的门路，而不是打开人类未来的钥匙。当然有些危险的技术还是不要分享的好。沙利文，你过来一下。 铁皮机器人一摇一摆地走上前去，老人打开他背后调整了几下，那些铁皮便如盔甲分起掉落，露出一个人的样子。这是 沙利文，转过来吧。 黑皮肤的壮汉呈现在 KDA 的面前，短卷发，额头宽阔，鼻梁高耸，眼眶微陷，着着白衣白裤，面无表情，乍看还以为是一个非洲人，除了右小臂以下无人工皮肤覆盖。 沙利文是用 KDA 计划的部分技术制造的，可惜结构并不如你的好， AI 也简单，而且不具备再生能力。 再生能力？你是说像我的皮肤那样吗？ KDA 急忙问道。你应该不止如此，不过多了我也不知道，博士当初没和我多说。沙利文，这是你的下游技术产品，很可惜我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。 老人示意沙利文把铁皮收整好，继续与 KDA 对话。 他能扛起几吨重的载荷，行动也算迅速，这种机器人在外面很容易被坏人盯上，我不得已才给他穿上了那套滑稽的铁皮，设定对他说一些傻瓜一样的话。 KDA 打量着沙利文，他敏捷地收拾着那些厚重的甲板，手指灵活地将其叠在一起，抱起放到别处去了。你能再告诉我一些我的身世吗？我到底是谁？我是被谁创造的？目的又是什么？ KDA 恳切地问。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些。老人一时没有说话，仿佛在做什么决定。 很可惜，我知道的也很少。 KDA 站起的身子不禁又坐了下去。 哎，别气馁，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还是要回到你的出生地。 那里是一片废墟了。 不会的，在更深的地下处用另外的设施，他们或许藏在那里，当然也可能逃到别处了。这20年来我与他们失去联系，多次想北上寻找，可手头研究工作不允许我离开，何况经常有些逃难的人路过，我不忍心看着他们自生自灭，便想去给他们一点帮助。你去西伯利亚寻找地下更深层，找到之后问问就知道了。 我们当时搜索了很久，没有见到类似的出入口啊。 可能是被埋住了，希望深层的机构没有出事。你就这么准备回去吗？ KDA 犹豫了， 萨米尔和埃里克也许会同意，但他不能。他们的目的不在冰冷的焦木林，自己不能因为私心而让他们再次陷入艰难和残酷的自然环境中。 我还是先不回去了，以后再说吧。 孩子，不要气馁，以后还会有机会。你和别的机器人不同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你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机器人，你有人的心。 啊，人的心？ 是的，你原本被设计成为一个并不可靠的 AI 运行， 可是我有 AI 芯片在体内啊。 你的人心还未被激活吧？或许是过程出了什么差错，别急，慢慢来。老人盯着他右手看了一会儿，而后撑着扶手起身。沙利文忙递过拐杖，我的研究在几个月前完成了，来，跟我来，我有礼物送给你，看见你就像又看到了他们，很让我怀念呐。 KDA 跟着老人蹒跚的背影向大厅门前的实验台走去。 哎呀，老喽。哎，星陨之后就再也没有好的环境和生命维持技术了，人想活到100岁已经很难了。想当年博士100岁时还体力充沛，我未到100岁却已经老成了这样。不过我也活够了，早点走，早点离开这个世界吧。我走之后就剩下沙利文一个人监管这里了。沙利文，把设备打开。 沙利文走到台前，在计算机屏幕上操作了一会儿，老人把拐杖放到了操作台面上，一道光束从台下射出，慢慢地扫过帐身，木材被点燃烧蚀，露出一条纤细的银白色金属棍，光扫到手柄的时候停住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界限的桌椅，这个却卡在一起，我就是离不开你。一路乘着溜滑梯，我们说好走到底，因为从此就分离。用黑板上的日期倒数找你，慢慢起